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89集，记忆的牢门。戏园子的伙计拿着茶壶和点心到处走，茶点都是免费的。离开戏还有不到一盏茶的时间了，2000来个看客都已经入座，四周围的栏杆上高高挑起几盏灯笼，悠扬的丝竹声是暖场用的，戏园子里的气氛热闹非凡。台上准备上戏的学徒们，有的空翻，有的搭戏台，偶尔一个角儿走出来露个面，台下就一片欢呼声。天尊吃着个柿饼，揉着坐在自己腿上的小四子的脑袋。 小四子，你比玉堂小时候可好玩多了，玉堂都不喜欢看戏。 可是爸爸有教我，上哪儿玩都带着尊尊。 嘿嘿嘿，真的呀？ 算他孝顺。 嗯呢，爸爸说我们两个同岁。 天尊嘴角抽了抽，捏小四子肉嘟嘟的腮帮子。 那个死小孩。 此时白玉堂和展昭也到了戏园子门口，戏园门前的围栏已经拦起来了，表示就要开戏，不再入场了。外头好多人围着，是没买上票的人聚集在一起，听个声儿也算过过瘾。展昭走过去，一个伙计就过来了。 哟，展大人呐，您来晚了，票子都卖完了。 这戏园子里啊，混进了一个犯人。 什么？ 嘘，不要声张，会造成骚乱的。 哦，好好好， 你让我们进去，我们悄悄把人抓出来，不影响其他客人。不然他万一看戏看到一半撒起疯来闹出人命了，你这月楼以后就别想再开了。 这我得问问掌柜的。 不用。 这时从伙计身后传来了一个声音，白玉堂和展昭循声望过去，就见戏园的班主陈月海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，示意伙计开门。跟在展昭和白玉堂身后跑来的庞玉和歌清也望向陈月海，都觉得毛骨悚然。眼前的不就是陈月海吗？刚才他的人头才从四海殿顶楼的骨灰坛子里掏出来，这会儿却好好的站在众人眼前说话。展昭和白玉堂也注意的去看眼前这位班主的脸，不会错，就是刚才骨灰坛子里那颗老人头，这人易容术是高到什么程度，实在是太像了。 大掌柜。 伙计看到陈月海出来也是吓了一跳，心里还纳闷呢，谁不知道展昭是官差，以前这种情况陈月海都是能躲多远躲多远，今天是怎么了？ 展大人公务在身，我们自然不好阻拦，请便。 陈月海大大方方让众人进去，展昭和白玉堂就看到他脸上带笑，慈眉善目，然而不知道为什么这张笑脸带着一股莫名的阴森感。白玉堂和展昭交换了一个眼色，两人此时都有一个疑问，这人功夫怎样？因为感觉不到内力，所以结论就两个，要不然完全不会武功，要不然武功高过他们两个。而且此时这位班主嘴角带笑，神情自若，那意思是巴不得展昭和白玉堂进去查。展昭和白玉堂往里走，从陈月海身边经过的时候，陈月海低声提醒两人， 几位可要查找仔细啊。 白玉堂和展昭皱眉看陈月海，陈月海一脸担忧。 里面坐着的老老少少2000人，万一出了点什么事儿，那伤亡可严重啊，老夫只好奉上人头来赎罪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听着他有意将人头两字说得特别清楚，都皱眉看他。 不过嘛，若是没什么问题，欢迎二位将戏看完再出来，这可是一台绝无仅有的好戏，不看的话抱憾终身呐。 说完陈月海呵呵笑着进门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往里走，庞玉抓着歌青的胳膊直晃悠。 干嘛？ 哎呦我去，那老头好恐怖耶。 庞玉说着还伸手去拽前边展昭和白玉堂。 这绝对是陷阱好不好？ 展昭和白玉堂也有些担心，里边人群聚集，若是出点什么意外，死伤绝对会很惨重。四人走到场内，此时四周围的灯笼都降了下来，砰砰两声，庞玉吓得一蹦，人群中也爆发出一阵惊呼声，随后天空中突然亮了起来。众人扬起脸，只见几枚烟火被放到了空中，炸开之后，火花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。观众席上的看客们纷纷鼓掌，小四子也乐呵呵拍手。殷侯微微张着嘴，哑然地看着那些烟火。 我们小时候才有这种烟火吧？多久没看见这样的了？ 是啊，现在的都是开花状的，这种瀑布状的很老式了。 巧合？ 殷侯暗暗皱眉，展昭轻轻拍了拍看着那些烟火的白玉堂，示意他看看台的位置。白玉堂转眼望过去，就见看台高达16层，基座是石头垒起来的，城墙一样的建造，看着十分稳固，座椅则是竹椅。白玉堂忽然注意到西边的墙壁上有一些窟窿里冒出了红色的水柱，水柱不太明显，细细的几条顺着墙根滑落，流淌向看台基座的四周围。展昭低声想，西边红色水。白玉堂一愣，想起之前娇娇给的异象之兆， 危险在右边。 于是两人下意识地望向右边，就见右边有一根桅杆，桅杆上高高的挂着几盏灯笼，灯光不算亮，是用来制造气氛的。白玉堂又看了看左边，还有一具展昭在左边呢，什么意思？可这一转眼，他就看到了看台正中间抱着小四子正看戏的天尊， 不太妙。 这时进场之后就四处溜达了一圈的歌青回来了，到了展昭和白玉堂身后。 看台下边有不少空洞，都撒了硫磺粉。 这什么呀？ 庞玉突然抬脚甩了甩靴子，白玉堂和展昭低头看，就见几道细细的红色水流从脚边流过。展昭低头站了些，凑到鼻端闻了闻，随后皱眉看白玉堂，竟然是火油。庞玉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歌青也紧张。 烟火的味道把硫磺粉和火油的味道都盖住了，万一着火了。 这时有几个伙计搬着几把椅子来摆在了展昭他们旁边，展昭不解，伙计笑着解释。 展大人，我们大掌柜的让我们搬来的，说请你们看戏。 看戏？ 我家大掌柜的说这场戏好多地方都用到火，很危险呢，所以请各位大人务必小心谨慎，不然后果他可承受不起啊。 说完伙计就跑了。展昭咬了咬牙，庞玉左看看右看看。 那陈月海是用这两千人的性命威胁我们，叫我们不要轻举妄动。 展昭没做声，示意庞玉坐下，然后拽了一把要去抓陈月海的歌青，让他也坐下。四人按兵不动入座，展昭和白玉堂眼角同时瞥了身后的娇娇一眼，娇人得到指令走去了看台后方，仔细查看情况。白玉堂点了点头，目光则是投向看台上的天尊，此时他师父神色如常。这时人群中又发出了一阵惊呼，因为戏台上方有大片大片的雪花落下，而戏台上则是轰一声燃起了一层火焰，这些火焰估计是磷粉造成的，呈现蓝色。人群开始鼓掌，觉得场景起立。第一次看戏的林月一睁大了眼睛，陆林儿也是兴致勃勃，连包岩都赞叹了一句，唯独殷侯双眉紧皱，看了一眼身边的天尊。 此时天尊目不转睛看着雪花融化在蓝色的火焰里，歪着头， 好像在哪儿见过。 殷虎本来觉得看戏是来散心的，可这一开场就觉得有些不对劲儿，考虑着要不要带天尊先走。可就在殷侯想站起来的时候，感觉脚下情况不对，低头一看，就见从竹椅下的缝隙里有极细的红色水流正在一点点渗透出来。殷侯皱眉四外看了看，竟发现地面已经到处都是水流过的痕迹，因为水印很细微很浅，此时光线幽暗，而且人们的注意力都在台上，于是根本没人注意地上的变化。殷侯抬眼看了看外围，一眼望到了看台下方，展昭正抬着头看着他的方向。殷侯和展昭目光一对，展昭轻轻地对他点了点头。殷侯就皱眉，看来这场好戏是特地为他们安排的。这时娇娇回来了，凑到展昭和白玉堂耳边， 戏台下边埋了很多轰天雷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一皱眉，同时两人就觉得身背后似乎有目光，猛地回头，就看到右边的桅杆下，陈月海含笑站在那里，手中拿着一盏灯笼，脚边则是满地的火油。陈月海看到展昭和白玉堂回头看他，微微的笑了笑，笑容里含着警告，抬手指了指戏台，那意思，好戏马上开始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